大家好啊，今日我哋又录牛医生与狗护士嘅时间啊。今日我哋请翻牛医生翻嚟啊。牛医生，你好耐冇同啲网友见下面咁样 啊？各位好。 去一边啦，你。 我今日去咗见工啊。 系咩？你见咩工啊？ 我去卫生署。我讲啲笑话俾大家听。 唔系你见工系乜捻嘢嚟嘅？ 我唔捻知啊，我去到先知出洋相啊，今日。 出咩洋相咧？ 咁啊去到啦，我填呢一个门诊啦，入到去。咁佢问我喂，你想做呢份工？不如讲下你对呢份工有咩认识？咁啊，系咁急啦，又话门诊啦，又话乜又七啦，我中意对住啲病人，跟住 唔系你最对住靓女， 跟住嗰个主席问我，喂，今日见唔系门诊喎，今日见公共卫生喎，我屌佢老母，我即系话你善救我啫，你老母臭肺， 真系善救你，屌， 佢真系想善我。 牛医生，我想问下公共卫生系咩嚟噶？ 公共卫生咪做啲预防疾病啊、流行性病学研究啊， 预防啊。 唔係我同佢講，我識阿雞珍，我識阿 咩雞珍？ 陳鳳夫真咪叫雞珍，我識阿雞珍。嗱，雞珍想當年做得唔好，而家我嚟坐佢個位啊！嗱， 咁又係， 流感即係禽流感爆發啊嘛。跟住佢第一句窒埋嚟，我梗係反應快啦。我哎呀，呢、這個公共衞生啊，我仲想做啊！好好做嘅呢份，我最中意。 唔係，你應該問佢嘛？你話我想 佢眼都突撚埋望撚住我，你條撚樣咁撚識做戲嘅？ 跟住我演技派醫生嚟啊嘛。 跟住我就好似黃秋生咁啦。喂，唔好講咁多。跟住佢話嗱，你不如又講下咁你仲見唔見？問我，我見咩唔見啊？好似黃秋生咁好戲啊，真係。 唔係你話我想見呢份工，而家入嚟勾荔枝。 唔係我話俾你聽，衞生署見工好撚衰。 系咪尖沙咀見噶？ 唔係，去呢個灣仔湖中大廈。 哦， 咁你穿過嗰啲臭街市啊，見到啦！我屌佢老母，佢入到去之前有條友 check 你啊！唔該，你攞曬所有嘅證。 係啊係啊係啊，咁噶。 咁我話攞啦，佢話咁你攞埋你中學畢業嗰個。 係要嘅要嘅，全部攞曬。 我話冇啊，我話抌撚咗啦。跟住佢咁，跟住我問佢啦，我話咁你要唔要埋小學同幼稚園畢業證書啊？咁啊唔使。佢啤啦一件， 唔係要㗎，我嗰陣時護士註冊都要嘅，全部嘢要拎曬出去嘅，即係你由小學幼稚園嗰啲都要攞埋出去嘅。 咁你老豆老母不嗰啲結婚證書使唔使？ 結婚證書唔使出曬紙要。 屌你老母！你想屌佢老母？ 唔係你想屌佢？ 佢仲要填埋一份嘢要遞去警務處咧，睇下你有冇犯罪㗎。 係咩咁嘅？ 要填嘅。 唔係你填啫，唔係報啊嘛。 報有罪，咁 啊 問，咁啊繼續講啦。咁啊，我見唔見？我話繼續見啦。咁啊，你講下啦，對呢樣嘢有咩認識我？咁我話鳩芝麻碌咁鳩完一沓廢話都唔知啱與唔啱。跟住佢又用英文又用中文問我，跟住隔離有條撚樣啦，光頭佬啊問我，你覺得你有咩信任人哋嘅地方啊？咁我咪話咯，我個人又好又 nice， 又中意叫雞。 呢啲大話。 我中意去金鑽，係咪金鑽牛，係咪先？ 呢啲全部都係大話。 跟住佢講完一大輪，我心諗你都嘥鳩氣咁問我呢咁嘅説話，有咩信任喎？我睇呢個飛黃騰達，個個都話噶啦，我又叻又盛，條撚又長，我又中意幫我當 嘅時候賣啊嘛。 我幫阿Donald Trump咧，我最中意幫佢嘅。你話啲人嘥氣，成日問埋啲乜問題？你有咩信任人哋嘅地方？如果我話冇咧， 冇就唔請啦。 咁你 冇先請你老實啊嘛， 老實。 你冇實 呢話真係有啊死冇死，真係見撚完之後自己都話撚鳩啊！真係 唔係冇一定請你，因為你老實。 老實老實就唔請你啦。 未啊，你應該同佢講，我入嚟政府做嘅原因，因為想勾荔枝。 係生狗放 貓。生狗放貓荔枝，屌！ 一陣間佢又話錯，咁點算咧？真係 唔會啩？嗱，我哋今日想錄一集牛醫生與狗護士嘅人大了。 人大了。 咁啊，個個大咗啦，而家大咗，個個價值觀又唔同噶啦。咁啊，以前對人對事嘅價值觀，同而家對人對事嘅價值觀。 阿妹有冇大咗啊？經過呢單嘢之後， 阿妹激撚到，我諗佢激撚到頭都大撚埋啊！ 佢個波有冇激到大咗咧？ 冇乜波喎， 唔係佢會唔會因為咁而人大了咧？ 人大了啊！我諗都應該大咗啲噶啦。 最慘咪啲人咧，嗰、那個身形又唔長大，個思想又唔長大咧。哎呀，我唔係講阿妹啊！我就係話好多人啊，神童九歲嗰、那個， 九歲嗰、那個， 嗰個神童啊， 嗰個神童邊得？ 點解咁犀利嘅佢？ 唔係佢犀利係佢計數犀利，唔代表佢 點解咁叻嘅佢？佢叻喎， 佢叻就係因為佢對住本書本叻啊嘛。 佢夠膽死咧，對住浸會大學嗰啲教授扮鬼添，我中意喎，夠天真喎呢下。 佢擺明係得人仔啊呢、這個。 得人仔，如果佢擺我上去，我會攞條舟出嚟打飛機啊！ 唔係你對住教授攞波出嚟噶嘛？肯定有困難啦。呢啲係低能仔，佢讀書。 我中意阿海林喎、啊。 我告诉你阿海林有这样的样貌，可能这个世界很 高，可能没运行了，你因为摆到自己这么高姿态出街，很多人会针对他。 海林有没有运行我不敢说，海林的样感就一定没运行，一定知道。我告诉你我 他等大过他老母，我见到 我 龙等啊， 我宁愿要个样好似李嘉欣咁样，照捻过啦。你打李嘉欣唔使做嘢，食住豪宅住山顶，你读个鼻咧。 所以大家睇得出李嘉欣咧，虽然有讲粗口又烂口，又咩又冇有冇学识冇教养，但系佢波唔大，个样靓，大把人有钱人中意佢。 啱啦，你好似海林咁读咁多书系冇卵用噶。 呢啲就系大把有钱人唔中意佢。 唔系，我话俾你听，海林只会成为一个工具，海林就唔 系一个被攻击嘅工具啊！佢 唔系一样嘢， 行得出好捻多人憎佢，同埋好惨啊！佢太高姿态，我话俾你，佢一定唔会开心啊！个童年 唔系佢童年开唔开心？ 佢应该低调啊！我话俾你听，做人。 我话俾你听，嗱，我童年咧有个同学就 不过佢低调都唔开心， 佢样咁捻核突，大家。你被人溝下，屌你老尾，又話唔使做啊，咁我開心啊！ 你講緊啱唔啱啊？ 啱 啊！哇！ 牛醫生，你唔好講啲咁撚唔衞生嘅嘢啦，得唔得？咁我想講俾大家聽，我以前中學有一個同學叫直敬文，咁咧直敬文係邊個咧？就係、是、拍鹹片嗰個脫星啊，阿直敬文啊。咁咧，直敬文讀我間學校嘅， 佢波好撚大喎，聽講。 我話俾你聽，嗰陣時著件白色校服咧，透明嘅校服，佢都敢死，戴個黑色薄咯。嗰陣時望撚到眼都大撚埋出嚟。 佢著白色校服啦，一係就唔著薄咯，一係 哇唔著薄咯，我諗暴動都扯。 嗰兩粒的係嘛？一係 佢唔係啊，嗰件校服可以睇到波罅，你可想而知佢波幾撚大啊！真波嗰陣時讀中二啊，哇！屌你啲阿 Sir！ 你哋有冇諗過個粒紐有陣時會鬆定一爆 出嚟咧？喺後面扣拉鏈㗎嘛。 我喺後面扣拉 鏈。唔係啊，我話俾你聽，有啲同學望撚住佢 上。嗰件衫都系扣拉你后面， 保留啲收皮啊！ 咁可能好大噶噃，但系个身形仲大咧。 佢成副尊容啊！ 所以你睇下大家听众，我几惨咧？我真系入医学院读书，真系好卵惨噶，因为每日都对捻住呢啲怪兽。 唔系我话 嘅，屌你唔系珍禽异兽、狮子鼻啊、怪兽口，佢老母臭閪，仲以为自己咧几百，即系成日即系仙女啊、处女咁样。 佢系咪仙女啊？就唔知啊！啲仙女唔知系咪咁嘅样。 好多个啲怪兽咧，嗱边度咧？大家有冇留意啊？黎明之家喺荔枝角医院隔篱啊，全部生出嚟啲怪兽。 有黎明之家嘅咩？ 系 黎明捐钱噶？ 我唔捻知喎。大头啊，嗰啲怪兽两只脚嗰啲咧，嗱、全部都系咁样怪兽，我咧对捻住。 呢个世界好捻公平嘅，通常核突嘅咧都系。 我五年冇打飞机啊，嗰五年 算 日对捻住呢啲咁嘅嘢，你话几惨？ 咁啊真系好捻猥琐啊啲人。 嗱，所以我哋做医生辛苦，唔系因为净系读书辛苦，系对捻住呢啲怪兽辛苦。 我同你大家讲啊，嗱，阿海林啊，真系唔单止唔系呢个叻女，仲有。蠢女，佢好入唔入？ 嗰個教授黐撚線嘅收入嚟，話佢咩啊？ 咩 啊？佢有愛心喎、啊！屌你有愛心去善堂啊嘛！ 呢啲咪低能仔咯，佢智商好高，但係佢對呢個社會嘅評估好低啊！ 唉，早知我今日建工都話啦，你有咩性任嚟？我有愛心咯、啊，你請我啊！我海林有愛心請佢，做咩唔請我啊？ 你應該同佢講，我唔知道你份嘢做咩，我點知道有咩性任先得噶？屌 你！咁你佢咪話你自己檢討下，你連份嘢做乜都唔知咯？ 唔係，橫掂都唔請啊！對， 屌柒佢係嘛？屌 柒炮轟咯，大家！ 屌撚到佢頭髮都冇撚埋喎！ 啱啊！你佢冇頭髮，你再屌佢啲頭髮甩撚曬出嚟，激緊嘅。嗱，海林小姐嗰啲咧有一樣我想講啊，大家唔好話即係覺得天資聰敏係一個好嘅即係揾食工具。在这个世界上面，我想跟大家说一句，能够找到食的人全部都是一些未经过一些名牌大学洗礼。我想讲两个人的例子，第一个陈水扁，第二个马英九。马英九是最完美的体系来的，他在美国哈佛商学院毕业。 我告诉你，这些人是犀利的，为什么呢？他真的经得起考验。 马英九也经得起考验 啊。 马英九梗系经唔起考验啦，你陈水扁烂仔出身个閪佬，几次都落唔到。 你听我讲啊，你睇下而家海林同阿九岁神童嗰啲，真系温室中长大啊！佢哋嗰个条路咧，就永远都喺呢一个学院里面咧长大，同埋佢哋最多都系做教授嗰啲铺好晒条路。 系啊系啊，即系你唔会出嚟社会闯噶。同埋 马英九都系完美啊，但系完美都嚟，佢系一个点咧？系人民心目中一个完美嘅形象，佢哋会保护佢。 系， 但系马英九咧？就是、真係唔完美，但話俾你聽，即係爛仔隔第出嚟，即係爛仔咯，黑社會咯。 唔係啊，邊個咪叻咯？陳水扁咪黑社會咯。你睇下，哇！呢個係國際奸鳩啊，俾大家。 另外一個例子係咪啊？邊個啊？ 邊個 啊？德強記嘅老細啊！ 德強記嘅老細，黑社會之中嘅黑社會。 呢啲咪爛仔犀利，自己可以揾到出嚟揾食啊！ 嗱，我話俾大家聽，你唔好覺得話啊，係我書本上面嘅嘢缺失咗，就話係我係即係差人哋。其實 有很多情況之下，名牌大學畢業或者你是不是天資很聰明，對你的揾食是完全沒有幫助。 人是完美的嘛，樣嘢都要咁樣，又要咁樣。 唔係嗰啲阿媽完美啫，阿媽覺得你咁樣做 OK， 就完美啲。但係你出嚟揾食唔係咁嘅，你出嚟揾食最緊要一樣嘢就係、是、第一識睇人眉頭眼額，第二樣嘢就係識看風使利，第三樣嘢就係識呢個過橋抽板，第四樣嘢就係識擺門。 但我話俾你聽，好多人都識，識完之後都係有啲最慘嗰啲，都係揾唔到食嗰啲最慘啊！ 唔係最慘嗰啲就係查一查下啊嘛。即真正識人睇人眉頭眼額啊，同埋真係出嚟撈嘢嘅人咧，我見好多嗱，邊個係一個實質嘅例子？陳百祥。陳百祥是一個好識睇人眉頭眼額，好識看風使利，好識過橋抽板嘅人。你睇佢而家發到豬油餅咁啦， 呢個撚樣嚟噶啦。 唔係人哋叻，你唔好話撚樣。醫生就唔會餓死你嘅，海林嗰啲做醫生，你咪出嚟四五皮嘢啊，做教授十零皮嘢。但你永遠 你大家有冇使香港討論區啊？你條撚樣做五年醫生啊，喺衛生署做啊，做極都係得幾皮嘢，新畢業嗰啲三皮幾啫，老友。 係咩？ 做撚到真係人都癲啊！三皮幾？ 三皮幾嘢有啲咩做嘅咧？衛生署 睇醫生睇症，一日睇幾廿個傷風咳咯，做到三皮咧。 唔係，但係你唔使背啲咩名嘛，啲藥來來去都幾正。 咁、你咁樣冇得比嘅，你咁樣同普通市民大眾，話曬都係做咁多年醫生，又係都有四字。 唔係，我覺得即係 醫生都分好多種， 醫生分好多種， 有高有低，可能嗰啲咧就名牌效應啦。 名牌效應 有啲好多醫生都一世喺裏面浮浮沉沉咯。 唔係，同埋一樣嘢，大家睇得太短視啊！即係佢今時今日好摧殘咁入咗去，可能即係第一佢又未必承擔到呢個咁嘅壓 力啊！佢承擔唔到其他方面嘅壓力啊！ 即係你唔可以話啊，我做醫生就冇壓力噶嘛？你做醫生個壓力好大，即係你唔好睇話啊，佢入到去就 有壓力，唔好話俾人聽。佢而家點解你俾曬人睇？我話俾你聽。 你咪得人仔 出，佢都唔想啊！但問題係呢條路係咪想咁行，定話再行辛苦啲啊？你自己攞嚟嘅啫。 嗱，我話俾大家聽啊，我喺屯門醫院見咗一個女仔喺 fish 喺嗰個 好大波噶， 唔係嗰個叫咩電療叫咩咧？電療我唔記得。 即係物理治療包。 唔係啊，電療啊 ，cancer 啲。cancer 嗰啲 啊， 佢咪即係嗰啲電療部咯。 電療部啊， 啲電療部咪 輸。嗰個女仔個樣咧，我諗即係二三線嘅明星都冇佢咁靚，唔化妝。我話俾你聽，佢每日翻工都有十幾隻狼狗喺後邊， 嗷嗷叫咁樣係嘛？ 佢唔使做都大把有得食啦，屌你呢啲！ 可能 呢啲咪叻女咯， 可能唔做愛嗰啲 咩啊？ 唔做愛， 唔做愛，但係你夢想同佢做愛啊嘛？ 咁啊，咁大家咁啊，大家蠢啫，啲狼狗蠢啫。 唔係你唔好成日話唔做啊，人哋做啊，你唔知話好撚狼咧，屌做 可能啲狼狗自己腦內射精射咗，咪話同人做 咗啦。喂，牛醫生，我想問下你咧，你嗰個別墅搞成點？因為你都回覆下啲網友，好多網友好即係掛住你喎。 係咪啊？ 係啊，有呢個綠豆桶啦，總司令啦，仲有就係、 我第一間新屋入城，我就喺嗰度咧天板吊條閪拍一段短片俾大家睇。 牛狗， 牛狗，牛狗吊閪記。 哇！好撚得！ 大家有冇睇到我擺上網嗰五字 唔係你自己寫定真 係啊？抄 翻。 大家希望睇到 嗰 啲嘢真係， 唔係你都好勤力喎，抄得。 不過講翻人大料啊，真係好慘啊！我哋好多今次好多人好多例子證明咧，就係人即係大咗啊！即係最慘係咧，好多嘢都唔想大真係。 唔係你覺得邊啲唔想大？條撚唔想大。 條撚人大咗唔想大啦，相對嚟講越嚟細啊。 係咩咁撚慘啊？ 係啊，人大肥咗啊嘛。 嗱，人大咗，我想講一個例子啊。咁咧有一日我搭 van 仔，咁搭 van 仔嘅時候咧，我下邊個 van 仔司機好撚閪嘅，你平時叫即係同佢打招呼唔睬你，阿爸阿媽細個唔敢教噶嘛就話。 哦，你講過 啊。啊，你係啦，我講過俾牛醫生聽，咁佢就話你一定要同啲人打招呼啊，咁啊要同叔叔講打招呼，你同叔叔講打招呼佢都唔認你。咁有一日嗱，我附近咧就有一個女士咧，就廿零歲，咁咧佢先生係外國人嚟㗎，咁佢係啲鬼妹仔性格啦。咁而家天時佢係著背心短褲， 因為天時個個都著唔著㗎啦，而家咁熱。 我話俾你聽啊，女士啊，你唔著啊，或者你著背心短褲啊，屌你，我寧願俾人踢翻出大啦。咁咧話説嗰個女仔個波諗有35F 至I 級啦，好大波，真係好大波。咁咧佢就著件背心，個波罅露撚咗一半出嚟。我話俾你聽，我哋下邊嗰個 van 仔咧就冷氣嘅。咁佢點咧？佢司機帶住黑超離遠駛埋之後，剝黑超，搞低玻璃窗，開一半邊車門，講咗一聲午安你好啊！我心諗你個閪佬見撚到呢啲女你啊！ 呢個咪證明咗你個人大咗，睇呢啲睇透咗啦。 嗱，佢就真係未長大啦，有個玻璃睇你可以咁撚樣。 嗱，我今日都有一單嘢證明人啦，即係長大了啊！我不嬲咧，我住嘅地方咧都唔想人哋騷擾啊，而家。 咁咧，話説咧，今日咧就喺隔離屋啦，同佢不嬲都冇兩句嘅。咁啊，有兩個小朋友走過嚟喎。咁你喺屋企門口個圍欄嗰度又擒又攞條又攞攞個， 唔係係男仔女仔， 兩個僆仔嚟嘅，好細個嘅。 僆仔打柒佢啦。 嗱，咁咧佢就係咁又擒啊，又攞個春袋磨啊。咁啊，最大問題 磨包喎、 啊，磨個膊喎、啊。 你有咩都磨包 咧？咁我心諗嗱，有冇事又是可，啊、有事佢老豆老母又走嚟嘈緊巴閉噶啦，即係跌親。咁我第一件事都費事同佢嘈，亦都唔敢。我咧屋企咧有啲冷氣水啊，滴滴埋埋一桶都倒撚埋去，一倒撚埋佢咪走咯。跟住佢對方嘅阿婆啊，幾撚醒啊！啲水污糟啊，快啲走啦！我心諗你快撚啲啦，個人大咗咧就係你唔好搞我，唔好搞你，大家應該有翻尊重空間。你嚟搞我咧，我話知你，你一樣，我一樣係對你咁嘅態度，我唔會走埋嚟嘅小朋友，知我。嗌小朋友嗌埋一邊度揼柒佢。 唔係，如果你嗌小朋友之如此類，啜第一啖嗰啲咧，驚啊，肯定亂同逼啦，屌！ 我對小朋友啊，定啊，我冇亂同逼嘅。 唔係，我話俾你聽，美國咧而家好多小學都教啊，逢係有陌生人抱起你，你第一時間會做啲咩？插眼。 插眼。 係啊，真㗎，呢個係美國，你試下喺美國兜周街抱起條僆仔，你嘅效果就係咁樣。 咁啊，所以金鑽學校教育最好啦。我永遠咧由後面紅抱條女嘅。係 條女做咩？ 佢條女咪有得你摸咯。但佢跟住俾你插屎眼， 哇咁過癮！ 係啦，所以金鑽學校嘅教育我最好嘅。 喂，牛醫生，我想問咧，你上次好似話有個金鑽嘅醫隻手黑咗，係有職業病 喎。我有一次就問佢，你等等先啊。咁咧話説咧，有一次咧啊，就見到個醫啦，咁我就問醫醫，做咩你嗰個手踭咧有一笪黑色嘅，即係個手踭外面喎？ 誒點解咁？ 醫醫就 好大粒㗎， 好大粒㗎，好明顯㗎。咁啊，醫醫 即係啲疹嚟㗎，啲 scar 嚟。 唔係黑色嘅，淨係黑咗嘅啫。 黑咗邊個位啊？即係個手踭。 手踭呢度係啦，大家睇唔到都係估到啦。係。佢就話我冇，因為我要用個手踭跪喺度同人哋吹簫。 佢成日講吹簫。 佢話咧跪，九隻手撐住張牀，撐得多咪所以呢邊黑咗。咁我話依職業病嚟。是啊，好耐先退嘅。 牛醫生， 咁我心諗啊，你成日同人吹簫，個嘴成日含住，咁啊摩擦個嘴咪黑曬咯，黑口咯，咪好似嗰啲狗啊，伸條脷出嚟，一笪笪黑紅啊，黑好喂食狗啊，我媽話喂食狗啊嗰啲，嗰啲叫喂食狗啊，嗱佢會噶，因為我喂食成日食吞人精啊嘛。 牛醫生，咁如果我哋成日跪喺度攋人個嘴， 我膝頭哥會黑㗎。 唔係話， 或者條脷會黑咯。 我講樣嘢俾大家聽，我講俾呢樣嘢。我嗰陣時咧，好耐之前去泰國咧，個撲街咧有個女啊帶去睇嗰啲咩人妖表演，之後有啲真人屌閪 show 咧。佢戇撚鳩，嗰啲撚樣咧，因為上台屌閪冇床噶嘛。咁咧，我身邊咧就即係因為我坐喺度咧，身邊已經係嗰啲表演男女，每個人咧都帶啲護踭護膝。我心諗，咦，突然間有啲咩搏擊 咧？因為要跪啊， 要跪。咁我新婚嘅時候話俾你聽， 你講得啱啊！嗱，我哋揸單。單車都要戴安全帽，點解我哋屌閪唔需要戴呢？戴頭盔添啊！ 我新婚嘅時候咧，我又收到一套呢咁嘅嘢，我真係屌佢個老母！ 佢送俾你啊，真係！ 我老友送俾我， 你老友俾踩單車就 我老友俾我嚟屌閪， 佢諗住你中意踩單車就嘛？ 抌柒咗咯！嗱，呢就真係人大了。 你唔俾我俾小朋友咧去大台揸單車。 你俾阿姨，如果一同你吹簫，佢攤手大捻住嗰個嘢先吹，我包你誠意真係下降 啦！好喎、啊，呢啲真係 唔係話。嗱，人大咧有時睇問題唔係咁簡單嘅，即係我哋有時睇問題就好似細個咁樣樣，阿爸阿媽就教我哋啊。 得人嗱，你大家唔知道有冇上網睇過啦？有幅圖咧，大家可能見過，就係咧就好多個小朋友嘅，但係咧我哋人大咗一望咧，唔係好多條海豚，但係咧如果佢黑白嘅嗰個圖，咁但係我哋如果係大個思想受污染咧，就見到個個喺度奶閪啊嗰啲屌閪嘅。嗱，咁即係話人咧其實大咗咧就即係我哋受污染多，同埋個社會複雜咗，佢哋思想都複雜咗好多。 牛醫生，你唔好咁諗啦，我知道你講邊張圖，我試過俾啲僆仔睇，啲僆仔就同我講：阿哥哥點解啲人個個攬住一齊？個僆仔啊，幾歲都識咁講啦， 因為 有撚海豚啊！ 因為佢細細個咧， 阿爸攬住一嚿 啊！我俾你聽， 佢話點解啲人攬住一嚿？ 我今日見工，我睇到好多啲嘢，我話俾你聽，我其實好撚真見工，尤其是見啲政府工，但我諗住玩下啦。 唔係你係俾人玩喎，唔係去玩人 啊！去玩啊，點知真係俾人玩，同埋咧好撚土閪厭啊！即係問埋嗰啲問埋唔閪物嗰啲啲 old day 啊，嗰啲咁嘅嘢真係，即係你問我，我有咩性即係優勝嘅人，我條撚好大，如果我咁答會點咧？ 哇！入嚟屌屎乜先，阿仔！ 佢會唔會告我性騷擾？我驚啊！我條撚好大， 但係你話我性器官比一般人強壯。 就係聽佛。 咁佢話：咁你同呢份工有咩關係？ 冇噶，咁你問我，我咪答你咯。你好似周星驰嗰件咁样样啊嘛，话点都唔捻请你啊，屌你！啊，我正话想讲啊，你见工咧，我话俾你听，我有一次见工好捻搞笑啊！咁一个閪佬咧，嗰阵时我就好多年前去，即系我做生意嘅时候就去见一份工，咁咧嗰条捻样就问我，即系我贪过瘾嘅啫，睇下人哋而家个市场点，佢就问我。你而家我见嗰份就 sales 嚟嘅，嗰啲即系 mechanical 嘅 sales 嚟，佢就话。我哋而家咧就同歐洲嘅 LM 公司打緊對台，你寫一個計劃書出嚟，我哋點可以贏？ 吸你料喎，諗住。 我同佢講：阿哥哥，我識寫就唔係見 sales。咁你知唔知佢同我講咩啊？ 屌你！ 我哋而家啲 sales 要 multi skill 啊！我識 multi skill 啊，就唔係就咁樣人工一個月啦。我話你叫佢一個腦諗嘢啦，哥哥。 呢啲撚樣特登要你寫完之後吸你料嘅。 係啊，咁咧。我咧就即係講完呢番説話之後，佢話咁如果係咁，大家冇誠意合作，我話梗係冇誠意合作啦，你都黐撚線， 你咪奸鳩咯嗱，一講埋嚟話冇誠意，話你個人唔得誠， 唔係佢自己唔啱，仲話你唔啱 啦，冇錯啦，呢啲人咪。即係你踩到佢，佢仲話你個鞋底踩到鞋面啦、 啊。呢啲咪正撲街啦！嗱，人大了就係咁噶啦。另外，我有一個老友去見工，有一次見下嗰條撚樣同佢講：嗱、其實你有啲咩特，你有啲咩興趣？咁我老友就話： 我都亂 得 啊，偷底褲啊， 睇下書啊，玩下電腦咁。你去見工就梗係咁講，你有啲咩特別嘅興趣？ 你屎忽啦！ 我真係想教老哥， 唔係你嘥鳩氣啊！問你啲嘢冇意思啊！ 唔係個撚樣可能想屌屎忽啊！ 你諗下啦，問親你啲興趣，唔係讀書就琴棋書，唔係動就靜噶啦。 唔係啊！你問我咪睇鹹碟咯，平時打下飛機啊，睇下。 你話我中意儲埋嗰啲戀童癖相啊！我中意上閒網啊！ 即刻請你。 你係 我聽日即刻翻工啊！咁 咪啲人好撚嘥鳩氣啊！ 唔係咁咪叫你聽日即刻翻工。 嗱，好似而家你哋成日都問啲醫生咧，問啲精神科病人，你有咩嗜好愛好啊？同屋企人關係好唔好？ 梗係唔好意思入撚咗嚟啦！ 質素好啊，靚嘢啊，全部都唔會入真嚟。 啱啊，同埋一樣嘅，你啲嗜好正常。 你不如直接問佢，你有冇錢仲好啦？你有錢我咪醫好啲你咯。 係咪咁得㗎啦？ 梗得㗎啦，有錢咪俾我套嘢你咯。 唔係，我有一次咧就 好撚嘥鳩氣啊！呢啲嘢真係。 問嗰個都若難而同。 唔係，我覺得設計呢啲咁嘅嘢，其實啲人咧 有人設計出嚟問嘅咩？係， 其實呢啲嘢 要問定唔問㗎？ 要問嘅，即係一直一直頭到尾問曬呢啲咁嘅嘢。大家又唔知道，仲有一個例子，即係人大了啦。又講下，你有冇見過律師？ 嗱，牛醫生好多朋友都做律師啊。 嗱，我講一樣嘢俾你聽，就有朋友見律師咧，就有啲案件，咁啊，人哋個律師第一件事問你好多嘢個，係你屋企幾兄弟姊妹啊？你爸爸媽媽而家退休未啊？即係問曬你兩代嘅嘢先。然之後咧，你讀書讀成點啊？而家一個月揾幾多錢？ 係嗱，呢個最重要名堂。 啊，咪幾多分啊？你知唔知點解佢講咩啊？佢解釋就話：我有兩手準備。咩叫兩手準備啊？ 你冇錢找數揾你阿爸阿媽或者家姐阿哥或者你老婆， 即係佢咁解釋啦。佢表面解釋啊，如果萬一官司輸咗，我都可以向個法官求情。嗱，你係一個第一你兩代咧，你有進步噶啦。上一代係農民，下一代係知識分子。第二樣嘢就係、是、你家底，你而家好，你個經濟支柱，你又揾咁多錢，所以我會同法官求情輕判。但係心諗其實咪即係度住你幾多錢嚟收你幾多錢咯。 啱啦，嗱呢啲又醒目仔啦，你出嚟。 好撚奸狗呢個社會， 你唔好咁講，人大咗係咁。 所以我話俾你聽，就算你而家就算問嗰啲咁嘅嘢有冇嗜好啊，做乜嘢，其實根本係 摸你個底， 摸你個底咯。講衰啲嚇鬼， 啱啊！等於啲女啫嘛，即係同啲男仔同啲女仔傾偈。 你平時中意食咩㗎？有咩嗜好㗎？中唔中意聽歌劇？佢唔會問你你條撚有幾長啊？你屌喺發射嘅？ 你睇 下你揸咩靚車，住咩樓？你平時點樣㗎？啲錢會交曬俾老母定點樣㗎？你有幾多流動資金啊？屌你老母臭化閪！你不如問下我條撚幾長，一晚可以做幾多次？ 唔係你聽我講。我識有一個朋友咧，叫艾萬柳。個艾萬柳，你一同佢講嘢，瘋狂講鹹濕嘢，粒波的又大啊，又話黑色又成，哇！聽撚到你，但係大家你千祈唔好有任何幻想。你見撚到個人，我諗你即刻喺美國訂支機關槍翻嚟射撚爆佢頭。 我想話俾大家聽，嗱人大了啊，又想講俾大家聽，佢啲女會問你，唔係咁直接問你嘅，會用好多其他方法兜兜轉轉去轉接問你嘅。係，咁佢會睇得出其實。唉，這個世界好多樣嘢就係咁咯， 即係要試探下你有冇嗰個 靈。阿媽講得啱嘅，即係門登户對木門對木門，竹門對竹門。你有錢又好少會無啦啦娶個窮家女，你窮家女你唔會無啦啦嫁個。 即係嫁個想嫁有錢佬，但係問題好多人都唔會接受噶嘛。 啱啱啱，你屋企已經接受唔到你啦。 你做小販嘅永遠都係小販。 啱啱啱，你講呢樣嘢講得啱。 我覺得即係以前成日都唔明啊，教書啊，嗱做人咧最緊要有崇高嘅志向。誒唔好睇做嘢唔好為錢。 講咧，教書先生自己個價值觀都有問題啊。 我覺得係啊， 你講 信耶穌嗰啲人價值觀又有問題啊！ 信耶穌嘅咧就有一個平台，有一個界面俾佢哋勇於認錯，就永冇改過。宗教咧呢樣嘢係非常之好嘅。 啊，呢人好犀利啊！即人能力可以 係設計咗呢個機制出嚟嘅嗱，等於佛教一樣。 最犀利就係而家你床上面嗰只太空貓。佢是高等智慧， 好像生 cancer， 我只猫生牙，好似大礼物。 我见到你只乜卜喺你张床度，好像太空人咁嚟噶。 太空猫， 嗱佢嗰啲崇高智慧，佢谂乜嘢我哋唔捻知啊？ 唔系佢谂咩唔知道，但系起码有食有住先啦，最紧要佢生活，仲要睇好嘅医生住靓屋嘅， 好 过 我啲 冷气。 但我想话俾你听，啲人大了好捻复杂呢、這个社会。 复杂不但止，大家系你度我，我度你，大家睇下有冇着数。 有着数同朋友咯，冇着数， 冇讲着数相机吓。嗱，点解一样嘢我哋同？親人係個感情咁薄弱，但係點解同外邊啲人就成日好似好 friend 咁？就是、因為個商機問題。你同親人認識咗幾十年，明知佢冇商機俾你，你點？ 大家摸清大家底。 啱啊！你同出邊人？ 你屙屎嘅屙幾多嚿啊？屙又企喺度去打橫啦、啊，條腩咁啊！咁 你同出面人个商机多咧，就自然嗰个感情就好似好啲。 都唔捻知呢个商机定假商机。 商机陈立教授教噶呢句。 屌嘅啦，系。 陈立我一个好欣赏嘅教授，因为佢唔单止喺心理学上面好出色，佢仲喺其他科学做好长嘅研究。 我都喺其他科学做好多研究，嗱，譬如我会喺转嗰度转。我会在个吉机那里。 牛医生，我想问你，你每一 我最近买了个吉机，手提吉机爆了，都几好卵惊。嗱，我有钻研，我个钻烂烂咗，我都有 喷金佢， 喷金佢变金钻。 我想问你，你每次去金钻咧，人哋拉你屎窟窿嘅时候咧， 我唔俾佢咁做。 你拉得多，佢每嗰度咧起咗啲拉黑咗。 黑咗系嘛？ 咁人哋问你咩事，冇啊，我日日俾人拉几廿次屎窟窿。 咁又系嗱，所以嗱，大家。記住，我哋個嗱要教大家醫學啦，人大了就係我哋點解條脷你冇發覺同埋個陰囊係黑啲嘅咧？ 係喎，點解咧？ 就因為我哋上一代俾人拉得多咯，所以遺傳落嚟下一代都黑多。 喂，唔係喎，我嗰陣時 你唔覺得係咩？ 我嗰陣時未俾人屌閪或者未俾人拉， 你有冇諗過 都黑黑地色嘅喎？ 唔係，你聽我講啊，點解你哋會？即係其實細個一直都唔覺得，大個成日條撚會成日撥起啊，同埋射精，呢啲遺傳基因嚟噶。因為上一代享受咧，佢會留翻啲美好基因俾你， 咁 你呢代就會好容易撥起噶啦。一時機成熟就撥起。 但係成日上堂撥起，我見到啲靚女。 係啊，因為阿直敬文個波大啊嘛。 直敬文個波真係好撚大啊！因為上次撚到 直敬文個鏈係紅定黑㗎？ 邊夠膽睇啊？嗰陣時嗰啲朋友 問佢啊嘛， 仔你屌你問撚完佢又打都俾人打撚粒底啊！屌！牙都被人打到飞出来了，你又煽高我啊！ 咁所以咧，我话俾你听，条卵虾地因为吉， 我想问个袋点解会巢皮嘅？ 哦，因为佢要膨胀啊嘛， 系咩？如果有冇啲袋滑嘅咧？ 滑袋啊，唔知喎。 滑袋咁大，我仔真系未见过啊！屌，滑精啊，见过， 滑精见过， 滑精就无啦啦。 直敬文而家喺边啊？ 嗱，我话俾大家听， 大家网友如果知道直敬文喺边，讲声俾我听得唔得？ 嫁咗个富豪啦，真系噶，嫁咗富豪，因为嗰阵时咧， 日日俾人屌噶咯。 你唔嫁富豪，日日俾人屌啦！我同你翻工日日俾人屌啦！我点解冇嫁富豪啊？日日翻工俾人屌啦，头皮底裤屌捻穿啦，屌！ 咁点解咁嘅？我哋唔系点解我哋又俾人屌，佢又俾人屌？ 佢俾人屌得嚟啊！仲要有豪宅住啊！屌你有好有靓车揸，我哋俾人屌得嚟，头皮底裤俾人屌捻穿。 咁早知头先见工咪屌柒人啦， 还点？啱啊，还都唔捻请你啊！ 大家都商机冇啦。 冇商機嘛！即係大家傾嚟做乜撚嘢？阿直敬文咧就話説就嫁一個富豪，咁咧佢因為我哋以前住公屋㗎，即係大家住公屋大，咁佢個妹叫直敬慧，咁咧阿直敬慧個波都係好撚大，咁好似咧但係都係黐一啲即係有錢嘅富家公子。 而家咧， 咁之後就搬得出公屋，因為佢之後翻嚟咧即係。翻嚟公屋咧探 探老母， 探老母啊阿爸咁。 佢老母個波大唔大啊？ 佢老母又肥又矮咁咯。 哇！咁啲咁好嘅基因嘅。 咁你話説咧佢？ 我要研究下呢啲基因点样可以遗传 咧？已经系揸兰博基尼噶啦，即系个男仔系攞架兰博基尼车佢翻嚟。咁佢嗰阵时喺学校炫耀嘅时候咧，咁已经系坐嗰啲法拉利。 个人 nice 唔 nice 噶？ 我对我唔 nice 啦。 對其他人知啊？ 知唔知點解啊？ 點解？ 你窿閪啊嘛？ 咁啊係咯，我冇就係窿閪你去揸啊，大佬 啊，八八半買嗰啲。 屌啦！唔係你諗下，靚妹咁撚打波，你等下阿咩慧琳嗰個慧咩十咩十四歲 成啊？何慧何寶琳 啊？寶琳 寶琳 啊！寶琳如果波咁大，好似直徑文咁靚，就唔使入醫學院啦，已經住緊豪宅啦。阿直徑偉嗰陣時唔知十六定十七歲啫嘛，坐蘭博堅尼嘅時候，下次翻嚟唔知十八定十九歲揸蘭博堅尼。你死咗烂咗成世啊，都买唔到林宝坚尼嘅车胎拎啦，屌你！ 讲得啱啊，你讲得好啱。 即系你话啊，有爱心啊，之前啲废捻话啦，呢系政府或者系一个社会，因为你唔得，人哋就唔想你去牺牲或者， 所以你社会 安慰你。 所以成日大家成日讲社会大同，社会大同嘥鸠气啊！社会系冇责任照顾穷人噶。 啱。 遲下咧，即係咩人會係講，即係會照顧窮人兼顧下層嘅咧？ 啊，咩人？ 曾蔭權咯， 唔係我哋咩？ 陳水扁都費撚事講啊！ 陳水扁係一個假例， 我胡錦濤都坐喺度戇鳩啊！ 嗱，咩叫大同？我讀一段説話俾大家聽啊！ 有共產黨咪共黨大同咯， 呢個一個好有智慧嘅人講嘅。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。选贤与能，广信修睦。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，使老有所用，壮有所长。鳏寡孤独废疾者，皆有所养。男有份，女有归。货污其弃于地，也不必藏于己。力污其不出于身，也不必为己。事故谋弊而不清，盗窃乱贼而不作，孤爱护而不闭，是谓大同。 呢啲系咩嚟噶？通胜第几版攞出嚟？ 庄子讲。 庄子讲。 咁 你無啦啦背莊子做乜撚嘢？ 我話俾你聽，呢啲咪叫 想當年會考唔考你讀莊子，你咪所以含奪咯，你老味。 牛醫生，你 呢句説呢句説話係我老代你老母話你嘅。 我學 風格。啱唔啱先？ 我学贯中西，屌你老味，睇几捻多书， 所以你 系冇捻用噶。 你听我讲，系啊，冇捻用，所以失捻大咯。 啱啊！我话俾大家听，你去炒股票好捻。 你试下同我啲老母讲一啲，你黐捻线都未，啲会考唔考嘅。 啱啊！如果老同老母讲，阿妈，我炒股票赢咗200万，哎，叻仔唔使会考啦，屌你老味，读嚟把閪嘅啫。 冇错啦。 所以人大了，我哋好现实噶。咁咧，今集我哋啊同大家 讲，我哋下一集再讲其他啲。 好啦，大家拜拜。 拜拜。